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1年11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交所十只新股上市第一天全线大涨，最高涨近500%。 中关村街道通报以快递外包装核酸检测为阳性。 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天开始赛时造雪工作。 南菜开足马力进京，北京市场蔬菜价格开始下降。 教育部印发指南，明确鉴别学科类校外培训项目依据。 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持续发酵，最后将会如何收场呢？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全哥您好。 哎，你好，清瑞。 全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啊，主要是随着空气湿度的增大，大气透明度啊会有所转差，在东南部郊区啊轻雾笼罩，最低气温呢在0度。不过明天白天呢还是阳光普照的好天气，气温呢会快速上升，下午啊最高气温在12度上下，比今天也就是稍有上升，这个总体感觉呢天气稍冷，还是呢比较适合大家呢安排啊户外活动的。主持人， 那么全工，本周的接下来几天天气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从天气趋势来看呢，后天周三的早晨啊同样是有轻雾，特别是东南部郊区啊将是雾气弥漫，能见度啊将小于1公里。那么在平原地区呢一般是在1到2公里。到中午以后啊这个雾气会逐渐的消散，天气转晴。未来几天啊气温呢依然是偏低的，最高气温呢一般在10到12度，最低气温呢维持在1度上下。到这个双休日呢，周六白天啊属于比较阴沉的天气，最高气温呢预计在9度，这个天气感觉还是有些阴冷的。那么星期天呢将是强冷空气影响华北地区，北京呢也将刮起啊4到5级的偏北风，气温呢会进一步下降。目前预报周日这个最高气温呢也在9度，但很可能更低，因为这个风力比较大，风寒效应明显，体感是比较寒冷的，所以请大家做好啊防寒保暖的准备。清瑞，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交所开市。今天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我国专门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上午9点30分左右，钟声响起，北交所揭牌暨开市仪式现场的电子屏幕上马上出现了第一批上市公司的股票信息，并且不断的闪烁更新。 今天10家已经完成公开发行的企业和新三板精选层原有的71家挂牌公司全都平移到北交所，81只股票集体亮相，总市值超过3000亿。收盘时，北交所10只新股集体大涨，最高涨近500%。 北交所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相比沪深交易所，服务对象突出更早、更小、更新。从9月2号宣布设立到今天开始运行，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从发行、上市、交易、退市，到持续监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北交所已经建构起一套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基础制度，进一步提升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的能力。据了解，目前累计有超过210万户投资者预约开通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权限，开市后合计可以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超过400万户。 那么如何看待北交所的投资机会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随着上市锣声的响起，首批81家企业上市交易整体表现亮眼。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节目特邀嘉宾、机智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郭阳说：“ 81只北交所的股票合计成交了95.73亿元，其中10只为新股，71只呢为精选层平移过来的股票。10只新股收盘全部大涨。”盘中呢均触发了2次临停，截止收盘，10只新股的平均缴发行价上涨了19.8%，恩同心大涨493.67%，恩大地、恩智胜、恩精赛涨幅均超200%。 开市第一天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其中就包括刚刚批准注册的华夏基金在内的8只北交所主题公募基金。华夏基金股票投资部高级副总裁顾新峰说：“ 我们为了把握北交所的投资机遇呢，将北交所的挂牌公司以及拟挂牌公司按照行业进行划分研究，更好地把握住北交所未来的投资机遇。” 除了机构投资者，还有很多个人投资者也想抓住北交所发展的机遇，他们早早预约开户了交易资格。有着30年股票投资经验的卢先生说：“ 最新上市的这些企业，应该是成长性比较高的企业，给我们可以带来一些投资机会多一些。” 与股民卢先生不同，第一代上海股民徐勤芳说：“面对新的市场，抱着谨慎态度，希望北交所能避免过去科创板、创业板开板前期的非理性上涨的误区。 股票的流通盘都很小的，一般性中小散户的话还不是太适合。创业板开盘、科创板开盘、中小板开盘的时候都是很疯狂，但回过头都有大的调整，看一看比较好。” 当北交所开市实现开门红的时候，也意味着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踏上了新的征程。华夏基金股票投资部高级副总裁顾新峰说：“ 市场对于北交所的开市、流动性的改善这方面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同时也看到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准备从创新层申请来北交所挂牌，有很多优质的公司正在路上。因此，综合两方面呢，我们不能过度的高估北交所开市以后短期的市场走势，但是我们也绝不能低估北交所长期所带来的重大投资机遇。” 位于中关村门头沟园的北京恒和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也是北京地区第一家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上午9:30，北交所准时开市。 它的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目前的一个开盘价，涨幅达到81.38%。 恒和股份的股价开盘后一路冲高，涨幅一度达到203%。北京恒和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玉建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 好日子也是我们公司一个重大的一个里程碑了，所以我们心情呢是很激动。企业上市之后啊，获得了资本的支持，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包括我们自身的人才的积累和引进，企业都会插上一个发展的翅膀。 北京恒和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中关村门头沟园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现在主要致力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治理与综合监测服务，在这个领域呢，拥有比较显著的市场地位。从技术研发，从标准的建立，我们全程参与了国家、北京和地方的这个发展，获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在核心的挥发性浓度测量的这个算法上，软件、硬件的集成方面，已经具有一个行业的领先地位了。我们的成长呢，离不开门头沟区委区政府的支持。 中关村门头沟园现有高新技术企业16家，其中6家是市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门头沟区委区政府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园区企业进行帮扶。中关村门头沟园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辛永泉介绍， 在人才引进方面，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给一定的补贴，在融资方面我们给一定的贴息支持，在平台搭建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啊，包括我们一站式的快速审批啊等等方面，有求必应，无事不让，助力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发展。 根据北交所上市规则试行，申请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需要满足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12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司，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良好，最近3年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依法规范经营等条件。 北交所上市标准突出了哪些特点？其发行条件是出于哪些考虑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金融研究院首席政策法律顾问杨子亚，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实际上，北交所上市标准确实是突出了四个字的特点：专精特新。基本上呢，就是指我们现在国民经济大类当中的先进制造业啊、先进服务业呀、啊、高科技、高技术制造业啊，还有高技术的服务业和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5G 呀、云计算呀、还有甚至包括一些概念性的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的这些行业。那么它发行条件呢，实际上是分为四类，主要呢就是考虑到不同的这些产业行业或者是不同的企业之间它的特点的不同，因为有的企业它前期的研发运用非常高，那么它可能盈利条件不是很能够满足像现在的创业板啊或者是科创板的条件，那么就考虑到比如说它市值啊最近两年的净利润不是特别能够满足科创板或者是创业板的，那就可以考虑北交所的这个标准一和标准二。那么标准三和标准四呢，基本上呢就与咱们现在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呢差不太多，所以呢它主要是突出了为这些专精特新的企业呢提供很好的一个上市的平台，它呢又有可能在目前它的上市条件又不足以满足科创板和创业板的条件，那就可以考虑在北交所进行 IPO 上市。当然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先在新三板挂牌，而且挂牌必须要满12个月。 按照规则，个人投资者参与北交所的门槛设定为50万元，与科创板是同一水平线。相比新三板精选层时期的100万元的门槛，北交所的投资门槛在进一步降低。那么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杨子亚的解读。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信号，因为如果它的准入门槛就是说我们的投资门槛在100万元，就像原来新三板，那它可能会把很多的中产阶层的投资者给拦到了投资门槛之外了。如果是降到50万呢，既保证了我们还有能力进行金融投资的这样的一些投资人群的投资的需求，同时呢它如果资金太小的话，它是无法抵御金融风险的，因为毕竟金融投资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这50万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中性的，也是能够对市场的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增加市场的流动性，而且使咱们的投资者数量呢增加，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市场的活跃度，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 具体到北交所的制度建设有哪些方面的调整或者改革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杨子亚的分析。 实际上北交所的制度建设很多，它已经出台了很多的制度了。第一个呢，它的内容实际上呢与比如说上交所和深交所是有重合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它要进行一些检验，在过往的新三板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要进行一个以往的交易制度的实践性的检验，这是第二个呢，它是要探索与公司制交易所相契合的一些会员管理制度。上交所和深交所呢不是公司制的交易所，那么对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以及信息披露还有停复牌等管理还有主体责任方面的制度呢，它还是有比较多的这种要求的。这个要求大家认为比较大的变化呢，一个是不再实施主办券商的终身持续的督导的制度，这就实际上要加大第一责任的主体地位，就是说我们上市公司本身的主体地位。第二呢，要压实中介机构的一种责任，鼓励中介机构，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在做 IPO 相应的辅助性的工作的时候呢，要更加认真，而不要把这个责任全部压在保荐机构，也就是券商身上。第三个，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30%的涨跌幅的限制。因为在上交所主板上一般是10%，而在创业板上一般是20%的涨跌幅，而现在我们北交所最大的涨跌幅的限制是30%。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成熟的证券市场的涨跌幅的探索，向成熟市场发展的步伐在向前迈进。因为我们知道，在非常成熟的证券市场上，我们涨跌幅不会限制在10%、20%的，甚至有很多的证券市场它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从注册地来看，第一批在北交所上市的81家企业分布在23个省份，其中江苏、北京和广东领跑。来自这三个省份的企业分别有12家、11家和10家，占所有公司的40.7%。其次是山东、安徽和四川，分别有7家、5家和4家。从上市企业的分布来看，为什么江苏、北京和广东的企业最多？另外，第一批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以制造信息和科技行业为主，其中超过70%来自制造业，其次是信息传输和软件行业。这些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杨子亚的观点。 我们首先要看首批上市的这些公司都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实际上呢，在北交所主要集中在专精特新，也指这些新技术，还有战略的新兴产业，还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还有制造业这些。那么这些呢，实际是北交所的81家上市公司的87%的。刚好这些企业实际上呢，他们更多的呢是分布在了北京、广东跟江苏。那我们要看无论是北京、广东和江苏是否都是我们更加鼓励新兴技术发展的省市，而且呢为这些企业呢开辟了很多的政策性的扶持和辅导的绿灯，包括税收政策，包括人才的保留，都做到了前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它能够使得这些高新技术的企业在这些地方有了很好的快速的长足的发展，也获得了很好的利润。 您刚才也提到第一批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以制造信息科技行业为主，其中超过70%是来自制造业，其次是信息传输和软件行业。这是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科技发展已经走到了今天，也就是说我们在10年前甚至10多年前说我们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提出来要腾笼换鸟，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造，现在经过10几年的发展走向了成熟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二个呢，2017年到现在，尤其是2018年，我们受到了某些国家对于我们国家的技术方面的这种制约，无论是贸易摩擦还是经济摩擦，极大的阻碍了我们在科技发展方面的进步。那么这种阻碍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国民对于高科技要快速而且呢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一种反思，同时呢也看到了我们中国国民对于高科技发展的这种急迫的心理。 好，18:18，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中关村街道通报以快递外包装核酸检测为阳性。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天开始赛事造雪工作。南菜开足马力进京，北京市场蔬菜价格开始下降。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19，这里是江宁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再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14日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32例，其中辽宁25例，均在大连市；河南3例，黑龙江2例，河北1例，云南1例，其中含1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辽宁10例，河南2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今天下午，北京市召开第260场北京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北京新增的1例本土确诊病例。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通报了北京从后天开始调整进出京管理措施，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了解一下。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先来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进返京政策吧。 北京市呢确实要实施这个进返京从严从紧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从11月17日0点开始呢，人员进返京必须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还有北京健康宝的绿码。那另外呢，环京地区的通勤人员呢，首次进返京的时候是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然后之后呢，每一次拿14天内的核酸证明就可以了。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措施呢，就是要加强对陆路口岸所在地区的远端管控。今天的徐和建也是表示，14天内有陆路口岸边境所在县市区的，还有旅居史的人啊，是非必要不进返京。那在京人员呢，也非必须不前往。那陆路口岸边境所在的这个县市区旗，要严格落实停航、停售、限购等措施，要严格查验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和健康宝的绿码。主持人。 那另外北京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情况，再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今天呢，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庞新火也是介绍了这例这个确诊患者的情况。那他呢是来京出差人员，10月25日入住的北京胜利饭店，他是11日已经通报过的1号和2号的这个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曾跟他们共同就餐。那他这个人今天的这个确诊病例呢，是在10号就作为密切接触者已经进行集中隔离了。那期间呢是连续4次的核酸检测证明都是阴性的，直到14号开始为阳性。那现在呢他已经被这个进行了到了相应的医院去治疗，临床分型为轻型。那截至目前呢，这一轮疫情所涉及的这种密接和次密接都已经落实管控了。那同时呢，朝阳区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采样范围啊，现在有7537个点位当中，除了病例居住房间内有10个点位是阳性以外，其他都是阴性。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很多轨迹是在朝阳区的一些餐饮场所。那这次呢，朝阳区针对餐饮场所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现状，也是主动制定了餐饮行业环境检测的一个方案，对全区9万多名餐饮人员开展了14天一轮次的这样的一个核酸检测工作。那今天呢，朝阳区的副区长杨贝贝也是介绍了，他们目前呢这一轮已经检测了35475个人，结果呢都为阴性。那同时呢，对封控小区周边的这个餐饮场所开展了7天一轮次的环境检测，对全区的餐饮场所要开展10天一轮次的这个环境检测。那另外呢，对于很多包括餐饮啊、集贸市场啊这些经营单位，对于防控检查、扫码、测温这些实施不到位的单位，要从重进行处罚。目前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据乐活中关村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凌晨，中关村街道接到海淀区疾控中心通报，科园社区居民一件由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发出的快递物品外包装检测结果为阳性。中关村街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开展相关人员和环境核酸检测。目前涉及密接人员和环境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中关村街道提醒广大居民不必恐慌，只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好各环节自我防护，就能阻断病毒传播渠道。 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提醒您，疫情防控期间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北京疾控中心也建议您在收发快递的时候要注意佩戴口罩，尽量减少接触交流，尽量放到固定地点无接触交接，如果需要当面签收快递，要与配送人员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在取拆快递包裹时，可以用含氯消毒剂或是医用酒精对外包装进行消毒，也可以戴一次性手套，尽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触。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处理完包裹之后要及时摘下手套，注意手部清洁，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揉搓双手，避免由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和鼻。喷洒酒精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引起火灾。 根据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及防控要求，经报请司法部同意，原定在本月21号举行的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北京考区主官体考试延期举行。 延期考试的具体时间和其他事宜将会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请应试人员密切关注北京市司法局官网、北京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管理平台以及京思官栏微信公众号的有关考试消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今天正式开展冬奥会赛时造雪工作，并预计在1月中旬完成所有造雪任务。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2021年6月底全面竣工，目前已经通过多次测试活动检验，并且全面具备办赛条件。高山滑雪项目被称作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一共建设7条赛道，分别承担高山滑雪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等11个小项的比赛，共计产生11块金牌。7条赛道全长9.2公里，最大垂直落差可以达到900米。这里是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造雪工作将自上而下，从海拔2198米的出发区开始，从竞速训练道和技术道路的山顶区域开始，逐步向基础区方向推进。造雪团队由中方及外方人员共计20人组成，分两个班次，全天24小时持续作业。造雪面积大约是80万平方米，造雪量大约是120万立方米。 为了保证比赛选手最高时速能够达到每小时130到140公里的滑行速度，雪道表面必须保持结晶状态，近似于冰面。这种雪被称为冰状雪。冰状雪可以减小雪板和雪道之间的摩擦力，使得雪道不易被破坏。在运动员高速转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雪道表面平整光滑，确保选手不论第几个出场，雪道的状态都处于相对完美状态，以确保比赛的公平性。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借助筹办北京冬残奥会的契机，专为残障群体建设的冰雪场地设施在北京相继落成和完善，让残障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也将残健共融的理念传递给了更多人。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第4集，冬残奥也精彩，残疾人冰雪场地设施不断完善，由记者于博川采制。 这里的无障碍设施非常完善，洗浴、吃饭、更衣、训练都有无障碍设施，我们很满意。获得俄罗斯轮椅冰壶运动员库洛赫金点赞的就是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这座2020年建成的场馆位于顺义区后沙峪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园区内，包含残奥冰球比赛训练馆、轮椅冰壶训练馆以及综合楼，是全国第一个残疾人冰上项目训练专业场馆。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工程环境部部长赵根祥介绍，这座场馆的建设得益于北京筹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契机，它的设计理念也和冬梦、飞跃两个会徽紧密相关。 这个馆主要是来源于咱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会徽冬梦和飞跃里面的元素，也就是提取了它的梦和飞。从整体造型来说的话，是雪白的展开的一个翅膀，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运动员追求这个冬奥梦，也是祝愿他展翅高飞。 作为专门为残疾人运动员提供冰上训练的场馆，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参照国内无障碍设施和国际残奥委会相关要求的最高标准进行设计建造。比如轮椅冰壶训练馆的两块冰面标高都比健全人所用的冰面高度下降了4厘米，与冰场周边的地面平齐，方便残疾人运动员进入冰场。 而冰球馆的运动员更衣室到冰场通道整体铺设了 283.5 平方米的仿真冰面，解决了残障运动员从更衣室到达冰面这段路程的通行问题。另外，通道内的双层无障碍扶手、无障碍电梯以及卫生间的可移动式浴凳、双方向 L 型扶手等设施都将无障碍理念和人文关怀渗透到了场馆内的各个细节。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无障碍协调处处长彭四田介绍， 咱们这个场馆作为残疾运动员冰上训练的场馆，体现的不仅是标准的规范性和运行的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场馆建设突出了安全、顺畅和实用等特点。所有的设施设备也是严格按照这个无障碍指南的规范标准来实施的。 而在今年的5月15号，第31个全国助残日到来前夕，位于大兴区的北京市残疾人冰壶冰球运动馆正式投入使用。这座场馆位于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中心园内，包含一块冬残奥标准的冰球场和5条冰壶赛道，能够同时满足2支冰球队和10支冰壶队同场训练。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主任王越南介绍， 这个场馆建成之后呢，是省级残联中第一个专业化的残疾人冰上运动场馆。场馆的落成呢，为我们冰上运动队啊备战北京冬残奥会提供了固定的训练场地，能够保证全年不间断的训练。专门配备了智能化的计时计分的系统，对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壶的位置、壶的一个走向都能实时的观测到，进行技术分析，便于提高各种技术。冬残奥会之后仍然可以作为训练场地承接训练任务，同时还可以举办小型的冰上赛事和举办群众性的冰上活动。 冰雪场地设施的推进让残障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同时也将残健共融的理念传递给了更多人。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表示，要利用好举办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契机，将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传递给全社会。 残奥本身它不仅仅是一种体育竞技的一种需求，更主要是它是一种人文的象征，它是体现出一个国家如何关爱和帮助一些残疾人。届时到了我们明年2022的时候，我们也要提倡这个残奥精神，就是勇气、决心、激励、平等。 我们再来关注京津城际铁路推出30日定期票和20次季次票。根据中国铁路官微的消息，从11月16号，也就是明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津城际铁路推出30日定期票和20次季次票两种新型票制产品，方便北京和天津两地商务差旅和通勤旅客便捷出行。 京津城际铁路开办新型票制产品的车站为北京南、天津、天津西、武清、军粮城北、塘沽、滨海。新型票制产品可以在京津城际铁路指定发到站和指定级别的列车上使用。 从明天开始，旅客可以在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 APP 购买以上产品。购买30日定期票的旅客，在30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60次在京津城际铁路开行的购买产品时指定发到站和级别的列车。购买20次季次票的旅客，在90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20次在京津城际铁路开行的购买产品时指定发到站和级别的列车。同时，定价按所有车次同级别实际执行票价统算，并且实行相应折扣优惠，具体以发售价格为准。 旅客购买以上新型票制产品之后，可以通过席位预约和直接刷证两种方式乘车。席位预约方式乘车，乘车人可以在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 APP、 自动售票机提前预约产品所对应发到站及级别的席位。在预约席位之后，乘车人持购买产品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进站检票乘车。 直接刷证方式乘车是当列车有产品所对应发到站及级别剩余席位时，乘车人可以持购买产品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直接进站刷证检票获取席位乘车。 铁路部门提醒，购买30天定期票、20次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乘车。30天内没有乘车的，新型票制产品自动失效并且全额退款。新型票制产品为全价成人票，仅限乘车人本人使用，有效期从首次乘车之日起计算。铁路畅行会员购买和使用产品之后，可以累积乘车积分。 中国北京国际公共交通大会暨中国铁路运输协会城市客运分会年会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北京公交集团多措并举，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前北京已经有44条公交线路实现跨线联运，从而大幅降低空驶，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运营效率。 北京公交集团战略和改革发展部经理徐正祥介绍，北京公交采取智能化的方式进行车辆调度，实现聪明的车、智慧的站。目前，北京公交针对上下班通勤的潮汐客流现象，升级了传统的调度方案，在44条公交线路上开展跨线联运措施。所谓跨线联运，就是线路的联合运营。比如，郊区线路在早高峰进城之后，再出城返回，乘客非常少，甚至会空驶，就会灵活调整这条线路的路号，变成城区线路继续运营，把车用到乘客需要的地方。 目前北京已经有多个郊区线路和城区线路实现了跨线联合运营。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客四分公司了解到，目前336路和337路已经实施了跨线运营方案，效果明显，提高了门头沟地区和石门路区域乘客早进城晚出城的通勤出行效率。 除了运营安排上的调整，北京公交对于运营车辆的能源结构也进行了升级优化。近年来，北京公交集团大力推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驱动车辆的应用，车辆占比已经达到 87.34%， 未来这一比例还将会继续提高。北京公交集团新购置车辆也将会全都选择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驱动车辆。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家住朝阳区驼方营南路的市民张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随着南北向的京沈高铁的开通运营，位于京沈高铁与亮马河交叉点附近的高铁线西侧十几个居民区的居民去高铁线东侧的道路被切断，导致附近居民只能在高铁桥下沿着原先的沿河路用石头垫出一条道路来行走，非常的危险。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报道。 市民张先生所反映的问题路段位于京沈高铁与亮马河的交汇处。据张先生说，修建京沈高铁之前，这里是驼方营村，从西往东去往将府公园方向的居民都从村里穿过。京沈高铁修建后，村里的路不复存在，于是居民只能从高铁桥下穿行。 以前呀，百姓呢去这个将府公园呢都从这村里穿过，村里有条路，这条路呢就是一条也是一条小的乡村路吧，是正经的路，大家顺着路就走到公园里。一修高铁呢，不是把路给堵死了吗？就只能走这桥底下了。 大家之所以选择从桥下穿过，是因为这是西侧十几个居民区的居民去往将府公园方向最近的路，如果不从这里穿行，就要乘车绕路到东五环，非常不方便。记者在现场探访时看到，从桥下穿行的市民络绎不绝，而大家走的这条桥下的沿河路泥泞不堪，并且非常狭窄。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京沈高速都已经通车这么久，而这条路却迟迟没有人管。记者首先联系到属地将台地区办事处，市民诉求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桥下的路应该属于京沈高铁的配套设施。 这个应该是那个京沈那个配套设施，然后呢，我们这儿呢也在一直跟京沈那边那个在联系。 随后，记者致电北京铁路局公务段桥梁建设科，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要是主体结构归铁路管，这个不是主体结构，那就是河道的巡河路，那就是巡河路的问题，那也得看人指挥部当时设计怎么设计的呀。这个事儿，那你只能是问指挥部还最能清楚。 接着，记者辗转联系到北京铁路局公务段朝阳高铁桥指挥部，工作人员表示， 他那个桥的主体底下呀，是人家河道部门管的。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朝阳区河道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经在和京沈客专项目指挥部进行接洽，近期已经开始做规划方案，预计将在明年五一前后完工。 哦，是有方案的，他那也会硬化，可能准备工期大概是3-4个月吧，明年开春了，就五一前吧，半年多说就是会修通这个地路，会就是人走的话会通行过去。 新闻热线在11月8号曾经报道过，海淀区增光路36号院2号楼有一个顶层住户，在阳台西侧外墙上悬挂了一个突出于楼体的搭建物，多年来让楼下居民担惊受怕，希望能够被拆除。相关部门了解核实之后积极回应。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当时居民朱女士表示， 10年出头了吧，得 已经锈蚀的不像样了，体量呢看着就是一个阳台，就是挑阳台封上的那么一个大小。我们家底下全是鸽子屎鸽子毛，我猜测是养鸽子了，现在没有鸽子了，就是说里面是空的，但是放杂物了。 之前记者在现场看到，突出的大建物长约2米，宽度大约为60厘米，类似于一个封闭的小阳台，且与朱女士家的院子之间没有任何遮挡。朱女士说，不久前就有一块挡板掉落，恰好自己就在院子里，十分危险。 那天掉下来一个板儿，大概有600长200宽，那么一块木板儿，也是因为时间长，可能钉子朽了。 那么这个悬挂在楼体外的空中搭建物是否属于违建，又能否拆除呢？记者联系了甘家口街道办城管执法队询问情况，工作人员回复说， 从严格上来说，就从咱们法条这块认定来说，它这个不能够算成违章建筑，因为它呢，首先它不在地下，而且它没有说居住人啊，或者说变成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打一比方啊，如果它是像一层那些外接触那些违法建筑，这个我们有法可依，可以直接进行拆除。 但同时，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考虑到这个搭建物确实威胁到了楼下居民的生命安全，他们也会想办法以其他方式认定性质，并尝试进行拆除。报道播出后，城管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再次联系记者表示，已和顶层住户协商好，尽快拆除这个空中搭建物。 他那边同意给他拆了，但是呢，可能得在周末拆。他那牵扯到得用这个举高的设备，比如说吊车呀，或者一些其他的，得在周末拆除。旧的那些栏杆到时候都给他拆除，但是他家的窗户那护栏还得留，因为那人家的嘛。 11月15号发稿前，记者接到朱女士的来电，告知困扰她多年的空中搭建物已经被拆除了。 今天给拿吊车在上面给锯走了，锯了以后拆的，在我们家接的电，我给他接的，然后在上面分割以后叼走了。现在呢，两个那个空调室外机还在这儿，只要不掉下来就 OK 了，挺顺利，挺好的，多亏你们，多谢你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南菜进京，冬菜上市，带动菜价回落。南菜开足马力进京，北京市场的蔬菜价格开始下降。记者今天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11月14号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3.74元，比10月31号的每公斤3.96元下降了5.6%。其中大量上市的南方豆角促使新发地市场豆角批发价格从11月3号的每公斤11元下降到现在的每公斤8元，降幅达到27%。 新发地统计部负责人刘通介绍说，来自湖北的白萝卜、圆白菜，来自云南保山、元谋的豆角类蔬菜等上市量在逐渐增大，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常年同期的供应水平。来自云南的广茄、西葫芦上市量也快速增加，云南的圆茄开始供应北京市场。这些蔬菜的上市使得新发地市场蔬菜价格下降。 另外，由于光照充足，北方大棚蔬菜产量增加，小油菜、小菠菜、小白菜、油麦菜、茴香、韭菜、散叶生菜、团生菜等鲜嫩的蔬菜在上周后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下降。比如之前领涨的菠菜已经从10月31号的每公斤7元下降到11月14号的每公斤6元，半个月下降了14%。 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冬季蔬菜供应恢复正常以后，秋季蔬菜供应偏紧的局面可以逐步得到缓解，后期菜价继续上涨的空间已经明显不足。 教育方面，为指导各地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项目鉴别工作，督促加快完善制度和建立专家队伍，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教育部日前印发《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 指南明确了鉴别依据，学科类培训目的以学科知识与技能培训为导向，主要为提升学科学习成绩服务。培训内容主要涉及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学习内容。培训方式为重在进行学科知识讲解、听说读写算等学科能力训练，以预习、授课和巩固练习等主要过程，以教师包括虚拟者、人工智能等讲授示范互动等为主要形式。 结果评价侧重甄别与选拔，以学生学习成绩、考试结果等作为主要评价依据。 指南中提出建立专家鉴别制度，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专家组可以通过资料审查、实地查看、课堂观察、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综合研判培训目的、内容、方式、评价等具体情况，提出培训项目属于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的鉴别意见。 最近有消息说，一款降血脂疫苗已经上市，一年打两针就行，能够帮助患者甩掉药罐子。这款疫苗是什么？真的会如此神奇吗？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这款新药严格来说不是预防性的疫苗，而是一种治疗高血脂症的靶向药，它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款药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干扰某个特定基因的合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人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肝细胞膜上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结合后，就会被降解和转化。如果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含量下降或者功能有缺陷，它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能力就会降低，最终导致血脂升高，动脉内膜粥样斑块形成。而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9，也就是 PCSK9， 可以增加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降解，导致受体不能有效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进而升高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也就是说， PCSK9 克低密度脂蛋白受体，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 PCSK9 被克，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含量就会增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会减少。这种新药进入人体后，会针对性的干扰 PCSK9 的合成，而 PCSK9 含量下降，会增加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活性，提高它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能力，这就是发挥降脂作用的机制。美国临床研究显示，入选的患者在其他降脂药无效或者已经发挥了最大降脂作用的情况下，这款药和安慰剂相比，可以进一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约52.3%。在初始治疗后3个月使用第二针之后，患者每年仅需要2次皮下注射就能有效地控制血脂。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可以说打一针顶半年。去年年底，这个药物已经在欧盟获得了上市批准。今年7月，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超级医院已经完成全国首针的注射。 18:46，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持续发酵，最后将如何收场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总失眠，睡觉都离不了安眠药， 这药劲儿不咋够，再多吃2粒。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示您，以上行为不可取。更多安全用药知识，关注公众号北京药监。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05756。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关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近来持续发酵，随着天气转冷和难民越聚越多，滞留在两国边境地区的数千名难民生存处境堪忧。人道主义组织和当地居民呼吁各方尽快解决危机。 记者在波白两国边境地区采访时看到，这些难民大多被困在边境地区茂密的森林中，其中有不少老人、妇女和儿童。当地最低气温已经降到0度左右，而且还将继续下降。难民们住在简易帐篷里，甚至露天睡在地上，缺衣少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今年八月以来，为进入德国等西欧国家，越来越多来自中东的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波利两国边境管控压力随之加大，立陶宛从10号开始在利白边境实行紧急状态。波兰此前表示，波方不排除使用武力阻止难民从白俄罗斯涌入波兰。 波兰、立陶宛和欧盟都把难民危机归咎于白俄罗斯，但是白俄罗斯方面指责是西方的制裁导致白方无力控制难民潮。那么这次难民危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最终可能将会如何收场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红建，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这次难民危机背景和原因呢，还就是白俄罗斯啊和欧盟的博弈的一个后续和新的阶段吧。从去年白俄罗斯选举以后，应该说欧盟和白俄罗斯吧，应该说在涉及到政治合法性啊及这个所谓的民主问题上，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应该说欧盟呢，实际上现在是他不承认这个卢卡申科政府的合法性，他一定程度上还支持这个现在白俄的内部的反对派，而且呢还对白俄罗斯进行了制裁。应该说双方呢，实际上之前的关系呢就处于一个僵局。我觉得对白俄罗斯来说呢，他在应对欧盟的这种制裁啊方面啊，他是应该说处于一个相对的劣势啊，所以一定程度上啊，这次的和波兰的这个难民问题啊，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啊，白俄罗斯呢是希望对欧盟进行某种反制，尤其是白俄罗斯方面释放出来的信息就是要和欧盟进行平等的对话和谈判。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啊。当然后面呢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就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白俄罗斯敢于这样做呀，它后面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最近实际上从去年选举以后吧，应该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就加强了这个合作的这个程度，最近又通过了这个联盟国家一体化法案。这些动作呢，应该说至少给外界的印象就是白俄罗斯呢觉得他自己在面对欧盟的时候啊，他就更有底气，因为一定程度上他可以获得俄罗斯方面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也是一个背景。 我们看到欧盟说正在酝酿对白俄罗斯施加新一轮制裁，对象是运送难民的白俄罗斯航空公司。那么您觉得这一制裁措施能够对当前事态起到多大作用呢？ 因为在这个难民问题上啊，现在欧盟整个的看法呢，他就认为这个是白俄罗斯有预谋的啊，有目的的啊，搞的这么一个事情，去号召那些中东等非包括甚至南亚的难民往他那儿集结，然后呢，甚至还有什么难民专机啊，就是指定一些航空公司，或者说通过一些航空公司，就直接更快的把难民运到白俄罗斯。所以，一方面呢，这是欧盟要表态啊，因为欧盟，现在他对白俄罗斯来说，在他看来最有象征意义的这个手段就是制裁啊，因为我们知道欧盟现在。应该说在对白俄罗斯的问题上啊，它除了政治和外交施压以外，它形成不了什么太有效的手段。之前的比如说欧盟以前还经常用经济手段，比如说贸易制裁什么的。这个呢，一个是白俄罗斯现在它的经济结构啊，它的经济体系啊，现在实际上和俄罗斯的这个相互的联系或者说整合度更高，所谓的经济制裁手段这样对白俄罗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当然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制裁啊，它是象征意义更大一些，因为实质上现在出于这个欧盟和白俄罗斯关系的现状啊，我想这个制裁本身对白俄罗斯的，比如说对它的航空企业，实际上很难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从国家层面来说，这个事态可以说还在持续的升级啊。但是目前呢，成千上万的难民滞留在两国的边境，处境非常艰难，已经引起了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关注了。那么最终您觉得这次的难民危机可能会怎么收场呢？ 我觉得现在呢，双方呢，一个是呢，互相的这个指责，然后互相的威胁对方要采取什么措施。我觉得这些手段和措施的目的呢，实际上都是为双方啊，最终通过一种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他实际上是在创造条件。我们看到这两天，白俄罗斯的外长已经开始和欧盟的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已经开始通话了，就双方呢还是要去，最终还是只能通过这个谈判来解决问题。当然，这个谈判的过程肯定会很艰难，因为双方的 立场差异和分歧太大。但是我觉得只要谈起来，就一定程度上吧，可以降低目前出现这样一种紧张的态势。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上周美国公布的九月辞职人数创下纪录新高，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秦刚对此有何评论呢？ 我们看到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那美国九月辞职是增加了16.4万人至440万人，比八月的430万人还要多10几万人，那连续两个月刷新有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其中辞职人数增幅最大的领域就是艺术、娱乐和一些服务行业，以及地方州政府中的岗位。那报道指出，造成了这一辞职潮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国九月新冠变异毒株感染数字接近峰值，一些人对在外工作的存有担忧。此外，就是儿童和家庭看护压力迫使一些美国人重新调整职业规划。此外，就是美国一家求职网站九月开展的一份调查还发现，62%的求职者希望更换工作类型，5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更换一份可以在家办公的工作。希望在家办公的受访者中有85%的人换工作，主要是出于对工作场所传染风险问题的考量，或是为了照顾家人。那伴随着大规模的这种辞职潮，美国九月的职位空缺数量为1040万，与八月的1060万相比，职位空缺数量略有下降，但仍然处于这种历史的高位。从上述结果来看，目前美国辞职人数连续刷新纪录高位，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美国疫情持续，11月14日美国单日新增病例的人数是接近62000人，虽然较八九月份20几万人的水平明显下降，但11月以来出现了一种小幅上升的迹象。疫情持续使得求职者担忧被感染的概率上升，从而更换工作和或者是辞职。再就是目前美国这种通胀居高不下，上周公布的美国10月 CPI 是同比上涨6.2%，创出了31年的新高。通胀压力使得美联储的紧缩预期变强，同时也使得很多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来招聘。刚刚也提到了，美国九月的职位空缺依然处于这种历史的高位。求职者在同等条件下肯定会考虑能够提供更高工资的企业。这种为了更换工作造成辞职，也推高了美国九月辞职人数。那整体来看，美国的这种情况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也可以看到，疫情已经深入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复苏和民众的生活，导致了市场对于明年美联储这种加息预期的提前，因此美元在近两周也是出现这种明显的走强。那后市还是需要关注美国疫情的发展和美国各项经济数据。因为目前市场关注美国这种紧缩预期会相较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受惠提前，这种关注度是非常强的。如果这种提前的预期幅度很大，那对应的美元在未来也会走强。主持人， 好的，秦刚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3845，欧元对人民币报7.3103，英镑对人民币报8.565672，加元对人民币报5.0973。澳元对人民币4.7035，主持人。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好，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杨迪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6个字，这里有北京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